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88面，388面，倒数第三行，从当中看起，倒数第三行，八难里面最后一条，八，生在佛前佛后难，为佛出现于世，为大道士，令诸众生离生死苦，得涅槃乐。人有缘者，乃得之遇。这是说明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唯有诸佛如来、化身菩萨这些人出现在世间的，能帮助众生脱离三界六道轮回之苦啊，得涅槃路。涅槃是印度话，真正的含义就是得极乐啊，与生死苦相对的不生不灭之路。人有缘，这个缘太稀有了，你才能遇到。六道众生遇佛出世的这个几率不大啊，非常的窄小，所以遇到了那真实可贵啊。我们这一生虽然没有遇到佛的正法，没见到释迦牟尼佛，但是也非常幸运生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末法一万年，按照中国人古时候的记载，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到今年是3038年，往后还将近9000年，机会实在是非常难得啊！真正有缘遇到了，遇到了还得自己有善根福德啊！善根是什么呢？遇到了能信能解，这是善根。有善根没福也不行。福是什么？福是真干，真正依教奉行，这个人有福了啊。什么样的福呢？永远脱离六道生死轮回，这是大福啊，无比 殊胜的大福，没有比这个福报更大了。啊，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成佛了。啊，可是这世间有许许多多人不知道成佛是怎么回事情。成佛简单的说，就是你真实究竟得到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福报。啊，这个说法大家好懂啊。啊，智慧福报到究竟圆满，这是成佛。菩萨得到了不圆满，阿罗汉辟支佛只得到少分。啊，那世间人就不必说了。啊，世间人我们讲天王，这福报大了，忉利天王、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三界里头福报最大的。那他那个福报要跟阿罗汉比，那差远了。啊，连阿罗汉都比不上，那怎么能跟佛比呢？啊，你为什么一生能得到呢？因为你本来是佛，你从来都不知道，迷失了自信，就堕落到轮回。啊，六道轮回是假的，不是真的。在这里产生严重的误会，把这认为是真的，不知道事实真相。所以生生世世啊，迷恋就是贪念，六道里面的情执，啊，纵然遇到真佛出世，依旧得不到利益。你说这个情执烦恼习气多么重，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生念佛往生的，啊，好像是不难呢，很容易啊。而实际上，你要是把过去、未来通通都看到了，你就明白了。决定不是偶然，事出世间决定没有偶然的事情。中国古人讲得好，所谓一因一果，莫非前定。前定这两个字用得好啊。这一生当中，我们遇到净宗，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了，说实在话也是前定，不是偶然。啊，什么叫前定呢？往生的人这一生虽然没有遇到佛法，啊，到临命中前几天才听到，那他听到就相信，他就真干， 啊，他真去了。我们一般人看到这个人好像太侥幸了，运气这么好啊，其实不然。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修过这个法门，有很好的成就。为什么没有往生呢？临命终时啊，一念错了，没去成。这一生当中啊，在临终之前很幸运，又碰到了啊，这一碰到，把阿赖耶里面过去这些善根福德引发出来了，所以他不怀疑，他能信，他能解，立刻发愿求生净土，他真去了，哪里是侥幸呢？那我们要问，我们哪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呢？这是个疑问。也许你真的善根福德因缘不足，不能说没有。为什么？如果善根福德因缘没有，你这一生不愿意听，听到这念佛走过去，说赶快走过去，不想看，不想接触，但是还是有善根。为什么？你遇到了吗？遇到了不相信，善根薄，啊，才有这个现象啊。如果遇到善友啊，他不断地来带你，不想去碍于人情，不好意思，不得不去，那都是你有缘的人啊。去的时间多了，慢慢地了解了，明白了，善根生起来了，就是说把你过去生中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善根福德种子慢慢的引出来了，引出来它就起作用啊。啊，你的信心一年比一年加深，你的理解一年比一年扩大，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你真信了，真发愿了，你的善根福德跟过去生中连起来了，这个力量就大了，这一生必定得生。道理在此里，我们不能不懂啊。尤其现在灾难现前，两年前大家心里有数，绝口不谈，啊，我在访问许多宗教，啊，参加许多的会议，都不谈这个问题。 啊，去年开始有人谈了，啊，宗教界里面不忌讳了。啊，我们在许多交流会上，大家提出这问题。先前日本地震，跟核子反应炉出了事情。这个事态非常严重啊！现在究竟怎么发展，没人敢判断。啊，政府的官员也谈这个问题了。不再以为这是自然灾害，是人心不善所感召的。啊，出自于日本高级官员之口。啊，这个说法跟大乘经典里面所说的相应呢、啊、佛菩萨是这样说法的。啊，科学家啊，美国的布莱登先生去年八月在悉尼开会谈到这个问题，地球上的居民要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玛雅2012的灾难预言。他要求地球上的居民大家一起来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态。如果真能做到，不但灾难不会现前，会把地球导向更好的走向。啊，美国科学家说的。啊，与大乘经教完全相应呐、啊。大乘经里面佛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的思想不善，言行不善，就会感召许许多多的自然灾害。其实不是自然，是感应。啊，佛讲境随心转呐、啊，啊，境是外面的物质环境的，随着人心染净善恶，它在那里转变。人心不善，愈变愈坏呀、啊。人心善良，愈变愈好啊。这个说法超越了科学了。啊，其实，今天，尖端科学家，这些研究量子力学的这些学者，他们对大乘经典的说法完全赞同。 啊，承认人的意念如果能够集中，会产生很大的能量啊，这个能量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啊，也就是佛法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与佛是缘，能信是缘，能解也是缘，真正能往生缘成熟了。那么如果这个人生在佛前佛后，这个佛前佛后要讲佛的法运，佛的法运一万两千年，生在这个之前或者生在这个后，没有缘闻到佛法了。啊，末法灭尽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没佛法了。啊，这些经典都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上再找不到了。啊，换一句话说，虽然阿赖耶里的有善根福德没有缘分，啊，它不起作用，依旧还是要搞轮回，随业流转，那要等到下一尊佛出世。这个世界上又有一次三宝具足，啊，看你有没有这个缘分，在那个时候又得到人生亲近佛陀，啊，在这个之前之后都没有这个缘分见佛闻法了。由业中缘薄，既不见佛也不闻法，故名生在佛前佛后难。这一段文我们要特别在意，里面的两句话，不见佛不闻法，这叫难。如果见佛闻法就没难了，地狱里面有没有见佛闻法的？有，太稀少了。啊，那真正是在做人的时候，积了大功大德，做了大善事，啊。临终一念错了，堕地狱了。啊，一个错误啊，堕地狱了。谁堕地狱？善根福德的种子，力量很大。所以在地狱里面也能见到佛菩萨， 啊，也能够见佛闻法。菩萨在地狱教化众生，大家都知道叫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地藏菩萨很多很多啊。一切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如果他有与他有缘的人都在地狱里，啊，那一念忏悔的心才动，承认我错了，这个信息立刻就传遍虚空法界，啊，周边法界嘛，啊，佛菩萨都知道了，也知道自然的反应。在地狱这个有缘众生面前就现身，现的身都叫地藏菩萨啊，所以地藏菩萨是通名，不是别名啊，都叫做地藏菩萨，慈悲到了基础啊，他来帮助你脱离地狱。到哪一道去呢？当然最好的是到人道啊！为什么？人道见佛闻法的机会最多，其他的道友不多，人道的缘最多，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佛没有说天生难得，佛法难闻，他偏偏说人生难得。人生之可贵，就是人容易觉悟。容易生净土。天人的生活太好了，乐多苦少啊，不想修行，不想往生啊，他对他的生活环境留念，舍不得离开，卧道里面太苦了，把求出力的心、求往生的心都忘得干干净净。佛菩萨在他面前现身提醒他，他都记不起来。啊，所以六道里头以佛的身份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六道里头只有人道啊，其他的道都是现菩萨身、现声闻身啊，与一切众生现同类身，这最多的啊，现佛身只有在人道这些现象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啊，所以早年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看到经上两句话，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日。我续了两句，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一天都不假。世间没有恶人，妖魔鬼怪到我人来，都是佛菩萨啊！所以境随心转啊，凡夫呢，凡夫可怜颠倒了，他的心随境转错了，心随境转，你就会转到阿鼻地狱；境随心转，你就能成佛成菩萨啊！所以欧耶大师讲的好啊，境缘无好丑啊，好丑在于心啊，外面环境啊，善缘恶缘，顺境逆境，平等的，没有两样啊。好丑是我们自己虚妄的分别执着，离开分别执着就平等了，看不到好丑，看不到善恶了啊，是非善恶邪正都是妄念当中产生的啊，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了不可得了，它不是诸法实相啊，它是假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真正修佛人，特别是在这个时代，肯定要遭大难，要受大苦。啊，别人不相信，你善心善意给的人，人家怀疑你，你存的什么心？你有什么目的？有什么企图？啊，是不是想害我？人家不往好的想，全往负面想，你要能受得了，你要能不改变，你才能成就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的时代啊，要非常的智慧，非常的德行，才能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苦难众生这些态度对你，你能承受是帮他们消业障，帮他们培福德，这在佛法叫代众生苦，他们造作所有的罪业我来承担。诸位细心去想一想，去体会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遭遇过大难，受过大苦，慢慢这些众生觉悟了，他对你相信吗？他会想到啊，我欺负别人，那个人生气会报复我。我欺负你，你不生气，你不报复我啊，你还来帮助我 临死之前他想一想，我这一生遇到一个好人，他就悟了。啊，这一生不能就悟，来生就悟了。啊，决定会有觉悟的一天，他会感恩。啊，我们自己能承受，不但是自己的业障消了，刚才讲了，众生的业障我也带他消了。这个带他消了的具体事实，就是他慢慢看出来了，他觉悟了，他醒过来了，所以不怕吃亏呀。记住古人的话，吃亏是福。啊，大富大贵从哪里修来的？从吃亏修来的，从上当修来的。啊，绝对不是占便宜。占便宜的人很聪明，到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为什么呢？他要到三途。他要还债，杀生要还命债，欠钱要了债务，一言一着莫非前提。啊，连李世民都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啊。做帝王也不能避免呢、啊。这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那叫真苦啊。所以人归觉悟，觉悟最一定要遇到佛，要闻到法，不遇佛不闻，怎么可能觉悟？啊，世间人受极大的冤枉，这口气也忍不了啊，咽不下去啊，苦不堪言啊。其实气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不必用咽的，就化解了，没事啊，何必那么执着呢？啊，错误通通在执着，坚固的执着，不肯放下。啊，佛教我们放下，做出放下的样子给我们看。我们接着看下面，又辞职罢黜，虽感报苦乐有益也，而皆不得见佛，不闻正法，故总称为难。这是把你看大乘教里面讲难，什么是难？一生不见佛不闻法，这是难。那么我们想想，现在这个社会，这世界上人口65亿多人，多少人这一生没有见佛没有闻法？天灾人祸不是难，不见佛不闻法是真正是难。从这个地方啊，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佛法 难闻。真正体会到佛法是宝啊，一个人一天不吃饭无所谓，不睡觉无所谓，这一天不闻经那怎么得了？不闻经是大不孝啊，大不敬啊。啊，我父母老师知道这段事情啊，那他唯一的希望是希望我们赶快成佛，成佛好度他。我吃一天成佛，他们在卧道里头，在六道里面就多受一天苦。这个事是大事了，是人生在世头等大事。几个人知道，人活在世界懵懵懂懂，这糊里糊涂啊。他要真正晓得见佛闻法是头等大事，他就永远不会离开佛，不会离开法。无论在什么地方，他睁开眼睛一定看到佛像，见佛了。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他心里头不念佛，不立佛号啊，不离开经文，佛菩萨重要的教诲都在记在心上啊，常常重复啊。这就是文法了。事出世间第一大孝是诸佛如来，没有人能比得上啊。啊，方老师当年把佛法介绍给我，我为什么信他？他真干，他每天读诵大乘，乐此不疲。大乘经教里的重要经文一段一段他都能背出来，啊，这个出家法师不能跟他比啊，他跟你谈佛法引经据典一段一段念给你听啊，你不能不佩服啊，他不是搞假的。啊，他搞假的，我们纵然很笨，一次两次看不出来。啊，我们相聚二十多年，那肯定看穿了。啊，他搞真的，他真干。啊，他买了一套大藏经，啊，那一套 经是我给他介绍的。啊，买回去的真多，他不像别人买回去放在书架里头永远不看呢、啊，供着了你。方老师真的多，啊，那个时候他是个学者的身份，不是佛教徒。对大乘经教那么样的喜欢啊，他是完全从学术的立场来看佛经啊，所以他肯定承认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啊，世界上如果真的多有这样几个人出现，佛法就兴旺起来了。所以，见佛闻法，比什么都重要。一天都不能放过啊！一天不见佛不闻法就遭难了。那我们看下面，极乐世界者永无多难啊，因为在极乐世界见佛闻法可以说是念念不中断，啊，报身佛、应身佛、法身佛都在你面前。凡夫往生极乐世界，从佛放光戒引你往生，这个时候起，你在极乐世界，无论住的时间多么久远啊，经常讲的三大二乘七劫，你一念都没有离开过阿弥陀佛，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念没有离开闻法，你见佛闻法永不中断啊，这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应化身，你在极乐世界处处你都看到啊，连极乐世界的医报，七宝莲池八功德水，啊，树林花鸟，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那全是阿弥陀佛身。啊，经上说的明白。 极乐世界情与无情都也妙法了。听心随意也，你愿意坐着听很好啊，散步听也很好，躺在地下听也很好，谁给你讲经？流水，流水的声音在那讲经，你看你有多自在。那谁为什么讲经？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在那讲，充分提出了阿弥陀佛教学的艺术啊。如果阿弥陀佛生在那，你都恭恭敬敬的，不好意思躺在旁边了。阿弥陀佛变成流水，变成小鸟在跟你说法啊，那你就可以放一下了啊，可以自在一下了。阿弥陀佛得大自在啊，他不会为难一个人呐。真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在西方极乐世界一切时一切处你都能够看到所以永无住难，就是永远不会这个不见佛不闻法啊，见佛闻法永远不会中断。如云中超越无三毒之因，不造恶念之业啊，三毒是贪嗔痴，在这个世界因贪嗔痴而造的恶业无量无边呐！到极乐世界，贪嗔痴慢疑全没有了，自然就断了，所以他不造恶业。故无三途之苦，无三道之障难。这个三途跟三道都是指地狱、畜生、恶鬼。西方极乐世界没这个三道。为什么？他那里的人没有一个是造三业、三途业的，没有因，当然就没有苦。闻法入定，不多无想，故无长寿天难。前面我们读过的无想天第四禅的无想天，西方极乐世界四禅里头没有无想天，虽受极乐常受教化，故无百俱泸州之难，就是御膳月虽受极乐 自己天天接受，时时接受本师阿弥陀佛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的教化，所以不会有啊拜咒。拜咒是不愿意见佛，不愿意闻法啊，他很快乐，他没有灾难啊，不想学佛啊，极乐世界极乐，极乐里的学佛，天天见佛，天天闻法，六根清净，名利皆慧，故无盲聋喑哑之难啊。盲聋喑哑是六根不具足的啊，我们这边叫残疾人士，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残疾人士念佛一样的生净土，生到极乐世界，身相跟阿弥陀佛相同，没有两样啊。啊，众生生者皆正定居，所以没有世之变处，没有这个呢。啊，它不是邪定居，它是正定居啊，正定，自心本定。六祖坛经里面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就是自信本定啊，正定居。阿弥陀佛经现在说法经无量劫，观音即不其处啊，号普光功德山王佛，故无佛前佛后之难。啊，这是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教化众生的缘尽了，他也就入般涅盘了。那极乐世界怎么办呢？观音菩萨借助就成佛了，不像我们这个世界，你看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下一尊佛是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成佛，什么时候来啊？我们这个世间的时间56亿7000年之后啊，56亿7000年之后，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成佛，也就是说这个世间的佛了，一个接着一个，当中时间太长。啊，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没有佛教化众生怎么办呢？啊，佛实在是很慈悲呀。你看看地藏经，释迦牟尼佛嘱咐地藏菩萨，世尊灭度之后，弥勒还没有出世之前，这一段时间求地藏菩萨大慈大悲代理佛教化众生，所以地藏菩萨之尊 在一切菩萨之上啊。他现在他是代理佛，这个里头用意很深的，必须要能体会得到。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不把代理佛这个事情交给观音菩萨，交给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为什么都不交？要交给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在大乘法里面，它代表什么法？我们就明白了。地藏代表是孝亲尊师，佛不住世，不在这个世间没有佛，人人懂得孝顺父母、尊敬师长，这社会不会乱。社会会安定，人民生活很幸福。孝亲尊师是大乘佛法的根啊，好像现在这棵树啊，树到冬天了，叶落掉了啊，花果都不见了啊，冬天漫长，它根没有坏呀。到春天又会发芽啊，又会长出新枝新叶花果。地藏代表的是根啊，大地底下埋藏着的根啊，这个根就是孝敬。事出世间法都从孝敬这个根生长的。啊，现在佛法难，难在哪里呢？根被摧毁了。啊，实际上我们不把它看成摧毁，把它看成严重的伤害。为什么？这个根是真的，任何人也没办法把它灭掉。啊，连畜生都能做到。啊，人如果接受到圣贤教育，这个根很容易苏醒过来，很容易又发芽了，又成长了啊，肯定开花结果。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就是孝悌敬业三福。第一句叫我们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根可惜现在没人教啊，丢的时间太久了，伤害太严重了。说实在话， 我们对这桩事情都丧失了信心。啊，可是我们在汤池做的实验发现了根在啊，大家一起学习《弟子规》，不到三个月，都懂得孝道了，啊，都懂得尊敬长辈了，我们感到十分的惊讶，人怎么是这么好教的？一点都不难吗？啊，可这里头有个关键问题，教的人必须自己做到，自己没有做到，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啊，所以当年37位老师以身作则，他们把这个孝亲尊师演出来了，表演出来了，让你看到啊，让你亲身体会到啊，啊，感动了当地的居民。你自己也没有做到，光是去说，谁相信你啊？啊，所以佛教人演说，你看，依教奉献，为人演说，也是表演，做出来，啊，让人看到了，别人会问你，你再给他说明。啊，他就懂得了。啊，你没有做出来，你怎么说不像，说的不像，所以不能感动别人。你自己真正做到了，你说出来啊，能感动人。啊，在中国国内，胡晓林的演说最受人欢迎，什么原因？他做到了，他没有别的。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做到了。他的报告多生动。啊，常常都叫听众啊流泪。有那么强大的说服力，没有别的，做到了。啊，胡晓林学佛今年大概是第四年，不长。有那么大的成就，就真干了，没有真干，一点都不含糊啊！见佛闻法，天天不中断啊！他还搞企业，告诉我，学佛之后。每一天的工作是上午礼佛诵经啊，下午到公司上班， 上午也在公司，办公室门关起来，不接电话。啊，上午办公室就是他的道场，他的佛堂。啊，任何人不能敲他门，不管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去找他。啊，每一天一上午，啊，8点钟到12点。真修行啊，啊，读经有时候晚上读经，睡觉忘掉了，啊，到天亮还不知道，啊，心里要问人怎么成就的，其实就6个字，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啊，第一个老实，第二个听话，第三真干。啊，听懂了就要干，要把它做出来。啊，这就能感动人啊。啊，那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缘起，观音菩萨即不其处。阿弥陀佛往生，观音菩萨就成佛，观音菩萨将来往生呢，大势至菩萨接着成佛，没有中断的。所以极乐世界没有佛前佛后之难，啊，所以那个世界没有八难，没有八苦三苦，啊，下面讲过去，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啊，过去去者，为众生呢去往之处啊。有因必有果，从因向果是明去，善因善果，恶因就叫恶去。啊，善恶的标准，世间法，我们今天采取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啊。依照这个标准去修，就是善法。违背这个标准，这就是恶法。现在在中国，满清亡国之后，这三个根呢，疏忽了，没人讲了。 啊，在古时候，这三个根，家家都讲，家家都学。注意啊，是翻开每一个家啊，每一家的家谱，你就看到家谱里面有家训，有家规，都是属于这一类啊。这一家老祖宗怎样教他的后人？都有啊，人人都必须遵守啊。所以过去的家对社会安定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为什么呢？人民都被家教好了，家家都教吗？啊，大概在民国十几二十年就疏忽了，就很少了。抗战胜利之后了，没有了，啊，再看不到了，也没听人说了。抗战之前还有，我这个年龄还沾到一点边缘。啊，我那个时候的五六岁，但是记忆很清楚。啊，我还记得在那个时代有一条法律叫侵权处分。我的印象很深刻，这个法律好像民国二十几年废除了。啊，侵权是什么处分？处什么意思？侵是你的父母，啊，亲生父母，你要不孝顺，他有权到政府。啊，到法院去告你，这个儿子不孝，你们把他处死。啊，侵权处分，法官决定要遵守，这个没有辩护的。为什么呢？你父母不要你了，父母是最爱护子女。父母不要你了，你怎么能，你有没有资格做人？立刻执行啊，没有任何人来辩护的。所以那是很严厉的。你说一般不孝父母的人也得装一点样子，也得养父母，要不然他告你是不是真出事，不是假的啊？你找律师没用啊。这是古时候的法律，你看民国还保存到二十年。啊，所以在中国古代不孝父母是第一大罪。啊，人不孝父母被刺判到，他在社会上没法子做人呐，啊，极重的罪业。俱舍论八曰：去为所往，就是你到哪里去？啊，你向哪个方向？你向哪个处所？ 啊，又法华文具记曰，啊，法华文就智者大师做的，从一至一，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这叫去。卧去呢，就是卧道，地狱、卧鬼、畜生三卧道啊！啊，你往这里面去就错了。啊，地狱是嗔恚心去的。啊，卧鬼是贪婪去的，贪心去的。畜生是愚痴去的。这叫三恶道啊。三恶道的罪业，太上感应篇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学院的同学前几年也费了一点时间，把《大藏经》佛所说的地狱的因果啊，因缘果，从25种经论揭露出来，编成一本书，注经佛说地狱纪要。关于因这一部分比道家讲的更清楚更详细，啊，这个书也已大量流通了，多读有好处啊，多多你有警觉性啊，你知道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能做啊。啊，造作的时候容易，果报现前可就麻烦大了。啊，总的来说，贪嗔痴、感恩、地狱、恶鬼、畜生，这三道。阿弥陀经曰：“彼佛国土无三恶道。”舍利弗：“岂无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啊，极乐世界，恶道的名字听不到。啊，因为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人要做不好，那就三恶道去了。啊，人的标准，用中国传统的标准来说，儒家的标准，五伦有没有做到？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有没有做到？这五种是讲关系， 关系里头有尊卑，有长幼，有执事，啊，在德行上，常道就基本的德行，仁义礼智信也没做到，仁是爱人，义是循礼，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处事待人接物，要合情、合理、合法。啊，这叫义。啊，礼是礼节，日常生活的规范。智是理智，而不是感情用事。莫后又是信用。人要守信，不能欺骗别人，不能欺骗自己。啊，无常，常是永恒不变。这个无中得信啊，这是做人啊。啊，伦常没有了，古人就比喻出生。人跟畜生不一样，人有伦常，懂得伦常，畜生不懂。从五伦延伸出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孝悌忠信，仁爱和平，这是做人的基本规范，必须要做到的，这才算是一个人。你来生呢，不是人生，你不会多三恶道。如果这个标准你都没做到，你都违背了，那三恶道就有份了。啊，佛法讲的简单，十善业道，这是佛对一般大众普世的教育。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情，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啊，不贪不嗔不痴，就没有三恶道了。这是一般的标准，普遍的标准。人不能不学，人连这个标准不具备，就不能学佛。学佛这个标准，从这个标准上再向上提升，那是佛道。啊，在过去，无论是在家学佛、出家学佛，这是基本的戒律。啊，这个条件不具足，就不能学佛了。佛经上，你看展开 我们都看到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标准就是敬业三福的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才能称为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条件可以入佛门，入佛门的是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这入佛门。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入佛门是从持戒开始。啊，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最后这一句话，那是弘法利生。啊，前面的十句都是自己成就，成就自己的道德学问，这才能弘法利生。这三条总共是一句，啊，是修学大乘最高的指导原则。啊，有后面佛说了，这个三条，三世诸佛敬业真言，过去、现在、未来，所有成佛的人，都是依这个三条十一句做基础而成就的。没有这个基础，不会成就啊！才知道这三条重要啊！净宗学会当年成立，我们定的修行的纲领啊，一共材料五种，大家好记呀，又简单又好啊。第一就是敬业三福，最高指导原则。第二个六合敬，无论在家出家，大家在一块共修，必须要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第三，这三学戒定慧。第四个科目是六波罗蜜，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第五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净宗学人日常生活规范就是这五条啊，五种啊，好记。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够违背这五个标准。啊，敬业三福第一条里面包括儒释道三个根。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后面一句修十善业，这十善业道，这三个根本的根本。啊，没有这三样，无论修学任何法门都不会成就。啊，念佛也不会往生。啊，念佛人只能够说根， 敬宗跟阿弥陀佛结个缘啊，这一生不能成就。依照这个规矩去修啊，这一生决定生净土啊。你能把敬业三福这个最高的原则把握住了，三个根扎好了啊，修六合敬，修戒定慧，你能生凡圣同居土。如果你能做六波罗蜜，菩萨六度你能够做到，你往生极乐世界是方便有余土。你能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都做到了，恭喜你生到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佛菩萨给我们说的这个方法，我们要听话，我们要真干。这五个科目在这一生当中真做到了，真往生到十八土啊，一点不假了。这些条目我们在这部经里头都详细介绍过，所以这个演义修净宗的同学不能不听啊！你不听不熟，你怎么个修法？修行没别，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居家过日子，工作待人接物，起心动念不违背佛的教诲，叫听话，这都是佛教的依教奉行，真干真正落实，你就成就了。幕后一句，此证第一大愿，过无卧道之成就。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一愿，就说极乐世界没有三卧道，也没有罗刹，也没有修罗。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魔恼，这个世界有啊，魔者梵语魔罗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省掉了，就用一个魔这个字在佛经典里面，早期魔下面不是个鬼，是个石头，就是折磨的磨磨罗，把那个石头去掉换成个鬼，梁武帝干的这个词是梁武帝发明的。梁武帝说这个折磨太苦了，太可怕了比这个 不，这个鬼还可怕啊，所以把它换成个鬼字啊。所以在古时候中国智慧里头没这个字啊，这是佛法里头才用的这个啊，现在也很用的很普遍啊。要知道它的来源，意思哈，翻译为能夺命、障碍、扰乱、破坏等等啊，这些都算是魔乱魔障。啊，有这么多的意思在里头。义林章六啊的解释。凡云摩罗，次云扰乱、障碍、破坏等啊，破坏、扰乱身心、障碍善法、破坏圣事，这算是好事，对社会、对大众啊。有利益的事情他把它破坏了啊，那么这都叫做魔罗。此六尘魔，此是中国人，此方啊，简称为魔一个字。又慧灵音译十二云摩罗，唐云立也。啊，唐是唐朝时候翻译的。啊，把它翻作立，即他华自在天中，魔王不寻之一名也。魔王不寻在大乘佛法当中，很多同学都熟悉，专门障碍佛法、障碍修行人啊。他为什么障碍？自私自利的心太重了，他化自在天，欲界天的天王，喜欢自己统辖的人多，那佛要把他们都渡出遇见了，那都叫他们超越轮回了生死出三界了，他的人口就越来越少，总是想方设法来障碍啊，让这些人修道修不成功啊。你不是真修是假修，他很高兴啊，绝对不会障碍你，你真修他就障碍了，真干了他就来找麻烦了啊！这是魔王不信呐 啊！此类鬼神有大神力，能与修出世法者做流难寺，名为魔罗。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